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与史莱克五怪对战的过程中，赵无极身上的第八魂环亮了起来。就在史莱克学院所有人都为之目瞪口呆之际，幽冥白虎还是冲了上去。与赵无极类似的是，幽冥白虎口中的白光凝聚，渐渐转化为银色，一点也不比赵无极那金光小的银色光球凭空出现，金银两色光芒就像两颗太阳一般璀璨夺目。 空中碰撞，你们想毁了学院吗？ 赵无极是在情急之下才释放出了自己的第八魂技，听到大师的话这才醒悟过来，赶忙调整角度，手中金色光球直奔空中射出。戴沐白和朱竹清也不敢怠慢，银色光球同样冲天而起，两团耀眼的光晕宛如流星赶月一般眨眼间升入高空。身在半空的弗兰德不禁怒骂一声，双翼飞快收敛朝地面落下来。就算他是魂斗罗，也绝不愿意在空中承受那两股明显都是魂斗罗级别攻击碰撞产生的余波。而就在这时，唐三嘴角处却流露出了一丝笑容。 弗兰德院长，您还是在空中吧。 两道湛然蓝光骤然从唐三双眼之中激射而出，没有任何魂环闪耀，更是没有任何预兆出现，几乎只是光芒一闪，那蓝光就已经到了弗兰德面前。弗兰德还未见过唐三这个技能，强大的压力却令他一阵心悸。没有思考的时间，他只能快速将自己的双手挡在身前，第六魂技骤然爆发，全身渲染在一层凝重的黄色光芒之中，挡住了紫极神光的轰击。两声轰鸣几乎同时响起，一声来源于那金银光球的碰撞，另一声就是弗兰德在紫极神光冲击之下身体迟滞在半空之中。紫极神光乃是凭借精神力爆发而出的，通过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凝聚压缩后攻击，透点式的攻击力刺在了弗兰德身上。他虽然凭借着自身强横的魂力和魂技挡住了攻击，但本来想要降落下来的身体却迟滞在空中。金银两色光芒在半空中爆发了，只见那混合着两色光芒的光晕骤然释放开来，巨大的威压令整个史莱克学院剧烈的颤抖。那一声恐怖的轰鸣惊醒了整座天斗城。幽冥白虎重新分成了朱竹清与戴沐白，全力攻击之后，受到两股庞大能量碰撞产生的气机牵引，他们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持武魂融合技。而赵无极也绝不好受，如果他是单独面对幽冥白虎，或许还能占据些上风，可是他面对的却是在拥有 70% 增幅的九宝琉璃塔辅助下的幽冥白虎。这一下碰撞反倒是赵无极吃了亏，身体在空中倒飞而出，这一次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形。而一双火凤凰之翼展开的马红俊正是朝着他身体下落之处飞去。赵无极体内气血翻涌，但他也感受到了背后的火热气息，不敢怠慢，勉强提聚体内魂力，打算施展一个重力控制技能让自己提前落下，避免与蓄势准备好的马红俊接触。只要给他缓过气的机会，身为魂斗罗，他有信心将这场战斗继续下去。毕竟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消耗已经很大。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突然感觉到身上一紧，晶莹剔透的蓝银黄已经紧紧缠绕在了他的身上，唐三的第二魂技寄生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作用。寄生并不如何强，但他的突然性却是无与伦比的。而唐三对释放的时机的选择，那自然是妙到毫巅。赵无极原本打算释放的重力控制，在身体突然被收紧的同时被打断了。他甚至感觉到那些蓝银黄正不断冒出尖锐的利刺，往自己皮肤中扎着。而就在此时，他的身体已经接近地面，周围的空气瞬间扭曲起来。浴火凤凰凤翼天翔，双重增幅下的马红俊悍然落下。胖子的第四魂技凤凰啸天机同时爆发。在那扭曲的光芒中，刚要挣脱出蓝烟黄的赵无极身体完全迟滞，下一刻炽热的气流已经完全吞噬了他的身体。九宝琉璃塔可怕的增幅令胖子原本就极其强悍的爆发力发挥出了 170% 的效果，无比炽热的火焰化为巨大的凤凰火柱冲天而起。 胖子背后一只凤凰虚影双翼大展，直径超过5米的火柱顷刻间淹没了不动明王。赵无极不好受，空中的弗兰德也比他强不了多少。紫极神光射在手臂上，令弗兰德手臂的骨骼如同裂开般剧痛。挡是挡住了，但他也在同时感受到了极其恐怖的气息。金银光晕扩散，在那恐怖爆发的能量之中，弗兰德的身体就像是破麻袋一般被甩了出去。狂躁而威力无比的爆炸余威几乎撕碎了他身上的全部防御。只见空中无数鹰羽散落，我们的院长大人被直接撞飞出了百米之外。一股柔和的能量从背后注入唐三体内，温和如水的气流瞬间传遍全身，唐三立刻感觉到消耗的魂力正在快速恢复，是宁荣荣的魂力增幅到了。他增幅的是唐三的魂力上限，此时起到的效果自然是令唐三消耗的魂力得以恢复。而另一边的朱竹清与戴沐白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火焰收敛，胖子背展双翼飞了出来。当那橘红色的凤凰火焰渐渐收敛之后，身高恢复成原本状态的赵无极站在那里。不过此时看上去他更像是一块用巨大焦炭雕刻而成似的。马红俊的攻击爆发力在同级别魂师中绝对首屈一指，何况还有九宝琉璃塔恐怖的增幅效果。最令赵无极无法承受的，那就是那属性增幅对于火焰效果 70% 的提升。此时他身上真的是在冒出肉香。当然魂斗罗是没有那么容易受到重创的，马红俊也没好意思真的全力施为，所以赵无极并没有真正受到伤害。不过他那一身熊毛却是已经彻底完蛋了，皮肤表面的灼伤没有10天8天的是不可能恢复的。观战的学员早就已经陷入了呆滞之中，谁能想到这场本来要坚持三炷香的战斗竟然会演变成这样。两名魂王三名魂帝面对两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竟然变成了眼前这毫无悬念的胜负结果。绝大部分学员甚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目瞪口呆地看着场地中的史莱克武怪。弗兰德无疑是个聪明人，好不容易在空中控制住了身形，看到下方五怪重聚在一起以及赵无极那凄惨的样子，他立刻做出了决定。此时柳二龙手中的香才刚刚燃起第二根。 唉，可惜小奥不在，要不然我们就能升空去追击弗兰德院长了。 谁说小奥不在我们就不能升空了呢？跟我来。 一边说着，四根蓝银皇悄然射出，缠绕在四人腰间。下一刻唐三已经拔身而起，就像是失去重力一般迅速升空，直接朝着弗兰德的方向飞了过去。眼看着史莱克五怪朝自己飞来，弗兰德不禁瞪大了眼睛。 不会吧，小三你还能飞？ 这个世界上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院长您看，我们也都消耗了不少魂力，再打下去伤了和气就不好了。我们求和，您看可以吗？ 我看你们的实力也不错，能够将赵无极院长变成烤熊，你们的进步都不小。好了，那就这样吧。你们这些小怪物，总要给我点面子吧。 赵无极的样子让弗兰德嘴里一阵发苦。再打下去，天知道这五个小怪物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虽然没有奥斯卡的补充，但很明显宁荣荣的魂力还足以坚持一段很长的增幅时间。再加上唐三的神鬼莫测的控制能力和层出不穷的各种技能，他实在是没信心再打下去了。唐三和戴沐白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笑意，同时点头。弗兰德的身体在空中快速旋转起来，仿佛迎风暴涨一般，转瞬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猫头鹰。强横的黄色气流在空中爆发，史莱克五怪几乎同时惊呼一声，身体飞速朝着地面落下，就像是被弗兰德用翅膀给扇下来似的。五人落在地面，踉跄后退。 弗兰德院长，住手吧，我们认输了，魂力消耗太大，没有必要再比下去了吧。 也好，你们能够击败赵无极院长，本身实力也算很不错了。今天这场表演赛就到这里吧。 做戏难道还不会吗？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弗兰德收敛双翼，在观战学员们火热的目光中重新变回人形，一脸慈祥。此时唯一郁闷的恐怕就要数赵无极了，变成烤熊之后他一动都不敢动，正在拼命催动体内的魂力驱除马红俊凤凰火焰的能量侵入。 太精彩了， 过瘾啊，这三重消时间还没到呢。 哇，原来魂技还可以这么用啊。 刚才你看 不知道是谁率先鼓掌，掌声就像野火燎原一般飞快地蔓延开来。每一名史莱克学院的学员都在忘情地拼命鼓掌，连手掌拍红也顾不得了。如此精彩的战斗，他们有生以来几乎是第一次看到。炽热的眼神看着史莱克五怪，偶像的地位在他们心中不断升华着。明眼人自然看得出，这场表演赛最后结束得有点草率，当然，没有人会深究这些。对于学员们来说，重要的是这场比赛足够精彩，让他们看到了太多绚丽的魂技以及神乎其技的应用。他们这才明白，原来魂技还可以这样用，并不只是释放魂力将魂技发出就可以了，还需要像唐三那样精确的控制。操场上急速生长的蓝银草渐渐平静下来，缓缓变成原本小草的样子，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微笑中，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神光，双手在胸前合拢，眼中神光每一次闪烁，空气都会凝固几分。戴沐白的一只手搭在唐三的肩膀上。 刚才这一战的感觉真像是又回到了五年前，也只有跟小三配合才会有今天这样痛快淋漓的感觉。恐怕只有小三能将战斗变得这么简单呢。 表演赛结束，学员们在各班老师的努力下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秩序。为了不引起骚乱，史莱克五怪赶忙先撤走了。赵无极伤得并不重，不过皮肤表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恢复的。在史莱克五怪离开之前，郁闷的赵无极再也没有出现过。而经过这次的表演赛，赵无极也暗暗地发着誓。 哼，以后无论如何绝不跟这些小怪物再切磋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